锵锵三人行，哎呀，今天是任志强炮总来了。任总，我们是在商言商啊，你说做我们这节目，那没什么钱给人家 啊， 但是呢，你看我懂交易，你要出书了吗？不是，任总，任总，这是吴晓波给他出的书，对吧？ 是。 这个任总就是任你评说，任志强评说这个地产中国，对吧？哎，咱们也给他这个宣传宣传啊，可能也会引来板砖无数啊。这个，而且我觉得主要是咱们任总啊，这个现在是微博人生啊，我这次是领教了，好家伙，做节目之前我跟他说一句，他就发出去一句。说我迟到了，让窦文涛迟到了，然后说在微博说窦文涛说今天做节目你不要一言堂，要让人家吴晓波说几句话，他就发上去。但是我觉得最逗的，他这微博马上你给我找找，人家马上就有这回应。你看人家说什么呢？说任总啊，您这个顾忌啊，就是自个儿说话不让别人说呀、啊。您这个顾忌一直都有，要改没问题，但很难呐、啊。有时候看三人行，觉得现场只有一个话筒，就剩您一大炮。 这次我少说点，让你多说点。 这次啊，你也少说不了 啊、 因为这次呢，他又是一个到处招风点火的这么一个人。我要说的事儿，现在连我都关心了。我这后这会房产税 是吗？ 我就说现在这个房产税啊，到底是这个要征啊，还是要征啊，还是要征、啊？ 按聂维生说的话呢，就是已经进入到了审批程序。 说是按月计算了，最晚到明年三月之前。 有人有这说法。 嗯。 就是因为他有一个试点的报告，已经经过了某些部委的审批，准备报国务院了。但是国务院能不能审批还不知道。 哎，你怎么看？我听见另一个大炮叫郎咸平哈，郎咸平说什么房产税非法的，就是说征这个玩意儿非法的，你也听过这种议论，对吧？而且你呢，好像说房产税反而会推高房价， 对， 到底这怎么回事呢？ 严格的说起来，中国的房产税没有法律程序问题，因为房产税这个税法呢，是国务院已经授权，不是人全国人大已经授权国务院。可以进行修改和制定了。 嗯嗯嗯。 所以我们86年修改的时候是以国务院名义进行修改的。这个其实我们最早的房产税是1952年就开始了，契约税和房产税那时候就已经有过了。 嗯嗯。 但是我们86年的时候呢，是现在在执行的房产税是对经营性住房经营性房屋收税。 嗯嗯。 非经营性房屋目前是不收税的。这次想加房产税是引用这个条款把非经营房屋改为有条件征税。我们91年实行的土地出让制度，所以这个91年实行土地出让制度，这两者并没有接轨。从英国来说呢，出租的土地上也有收税，也有收房产税的。在美国呢，就是房子不收税，收地税，因为房子本身的建筑呢是贬值的，但是土地是增值的，所以在美国叫地税。 哎，你说 在香港叫拆饷税 啊？是叫拆饷？对，我们那在香港租房子都得说跟房东谈交不交拆饷。 对对对 啊啊！ 所以各种呢都是随着物业而产生的税种有很多种，各个国家是不一样，各个地区也不一样。 但是他们，我听他们讲啊，你们看一照片，说这是美国的老人公寓，你瞅，说这老人公寓感情啊，还是人家美国的那个老这个人拥有的房子啊。拥有房子自己养不起，就是因为交的这个房产税还是什么税，交的税太高，所以往往退了休啊，他还不能住在自己房子，干脆把房子卖了，住在这种老人公寓里。 大多数人还不是在退休的时候，美国人是50岁以上的，反而他住房私有化率的比例是大大降低了，非常非常低。为什么？他除了有这个以外，还有遗产税。他交的税很多，所以他们在老年的时候呢，大部分把房子反抵押给保险公司，变成我拿保险费用，我按月领钱。 不，你说这 他变成一个反按揭的过程，就是因为他要回避这些遗产税啊等这个等等等等 这种。你说这 他宁愿拿那个钱去住这个叫做什么老年公寓或者什么。 哎，你说这遗产，我还想起我爸我妈呢。这就是你想，我本来是咱是尽孝嘛，那我给我爸我妈买一套房子，但当时我爸就说呢，说你看我们这个百年之后，这个弄得也比较麻烦，对吧？那还不如呢，你给我们买的房子还是写你的名字。那这样的话，你说我为了尽孝，我到时候要交房产税吗？你这么打击我吗？我又没有吵， 那你交房产税有什么不好的呢？ 啊， 我那你怎么了？ 不是我感觉房产税， 不是你一个人拥有好几套房子？ 哪好几套？ 那当然了， 第二套。不是， 现在没有做这个规定。 他现在啊。的中央的现在这个文件啊，现在是污在里面，你不知道，比如说这个税种到底是多少，现在一开始说是按美国的0.8%，就你现在房屋的市值的0.8%， 嗯， 现在说是深圳和上海是0.3%到0.4%的方案， 嗯， 那第一个，第二个呢是第一套增还是第二套增， 对呀， 还没确定，第三套呢是全国统一增还是个别城市开始增。你 不，现在 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情况下， 你 怎么可能说要一季度就开始开征呢？ 不，你说这是两个问题。窦文涛刚一开始提的是房产税合理不合理，合法不合法？ 对对对， 我们刚才解释的是法理上的问题， 还说得通。 法理上来说是说得通。 嗯。 法上说得通，理上不一定说得通。为什么呢？大部分收取房产税的国家，或者收取地税啊、财产税，在前头买房子的时候是给你减税的。 嗯。 因为你的货币收入是已经交了税的话，变成财产的时候不应该再加税了。 嗯， 但是呢，这些国家呢是在你货币资金变成实物资金实物财产的时候给你减税了，所以我后头收你税有道理，这是理上，对吧？那么从理上来说呢，再一个人家是故意降低前期的门槛，比如说土地啊等等的门槛给你降低了，他也没有土地使用税啊、土地使用费啊等等等等，让你进入房屋的时候门槛低，很容易。 嗯。 所以把后移了，就是把税收后移了。后移的概念就是说，你挣钱越来越多，对吧？劳动力越来越成熟，那么你后头交税，前头降低门槛，让你先解决住，后交税。它是一个转换过程。那么有利于开发，比如说美国西部的土地，大部分是一开始白给的，然后他用税收的办法，用100年的时间才把它收回来，就是大家才有权愿意去开发，否则那个西部可能还是一个落后的地区。所以我们这次如果要征，从理上来说，应该把前头的一些税，刚才小郭说那些取掉， 嗯， 它是个替代作用。其实我们原来写的税制改革上就是一个替代作用，要把一系列的涉及的税前头降低取消。 现在问题是都收走了，前面土地部分像企业收了是吧？土地转让金部分、土地增值税部分，老百姓买房的时候又交了一大堆的契税啊，乱七八糟的一大堆税，然后我全部都交完了以后，而且我现在租你的。如果是土地，有的是40年、50年、70年，然后你现在再叫我每个月按比例来交， 对， 而且很高，房价已经那么高了。 对，而且上次我们那个嘉宾那个徐子东啊，他在上海啊，没准他房子多，他就说呀，他说还有个问题啊，你是按照我多年前买房子的时候价钱来收呢，还是按照现在的市价？ 现在 那按市价那不同年代买房子的人之间公平不公平呢？我早年买的，我很那么少钱买的。 他现在的框架 应该叫做不是统一按现在市价，叫评估价。你那个房子除了地区值升高以外，还有一个你的实质的质量问题，可能还有一个减值的问题，不一定都是按市价。如果你房子很差的话，他评估的时候会把你的房屋质量的这个系数去掉。 那现在 不一定，但是一定是按评估值的。 我现在了解，他现在在各全国有7个城市吧，在空转，空转了几年了？六年还是几年？ 大概16个城市，空转了六年了， 已经空转了六年了。他现在空转的模式是按小区的平均出让价格在算的。比如你住在某一个小区里面，你的小区比如二手房交易嘛，就按那个二手房交易来算。 这是技术上的问题。 但你比如说北京这些年的房价呀，你眼瞅着像我们公司的同事，同一个房子，同一个地方的房子，最早买的6000块钱一平米，到后来能2万块钱一平米。那么你对啊，但是你现在评估出来交的税，我当年6000块钱买的，我也交这么多的税吗？ 这你理解错了。国际上的惯例通常是按评估值，这是计算基数， 入户来评。 但是这个计算基数里的通常会给你打折。比如说我们现在出的方案和空转方案都是按6折到7折计算的，在美国和其他国家通常也是打一个折， 嗯， 比如说按70%计算或者10%计算，这个打折多少呢？我们国家叫做你刚才说的怎么收没有最后确定，但是一般来说这个税一定是地方税种，是地方税种，通常会由地方来最后确定你这个地方的税率，比如说你刚才说的0.3、0.4、0.8什么的，这个都是地方确定的。 美国0.8嘛， 美国纽约就高4， 嗯， 是吧？它根据各个城市最后，问题在于我们现在这个零点几是政府定的， 美国那个零点几啊，或者一点几、二点几、三点几、四点几是议会决定的， 嗯， 老百姓投票决定的， 说了半天， 所以这个差别很大。 嗯， 另外呢，中国现在的这个房产税叫做普惠制度的房产税， 嗯， 意思就是原则上不增加居民消费负担。他要把前购税替代的时候，他会转换，就是你并没有多交，就是你刚才说那个担心， 嗯， 这是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呢，现在目前的要试点呢，这个普惠的标准是比较高的，这个标准要由地方政府定。比如说现在酝酿的政策是人均60到70是免征部分， 嗯， 如果把人均60到70部分免征了，那么剩下的部分就很少了，或者说符合这个标准和条件的人户房子就很少了。也有的提出第一套不征，第二套征，用这种方法来确定，但是没有最后确定。 哎， 他都在讨论过程中。 但是说了半天，你到底是支持征啊，还是不支持征啊？ 我个人认为啊，征是改善税收体制的一个东西，就是让地方政府不要说一次性把土地的价格弄得很高，让我这一届把后几届的钱70年钱都花掉。 嗯， 它变成每年政府有一个稳定和固定的收入，这对税制体制改革是个好事。但我们前头呢，是因为存下来很多很多没有这个税而设定的税的问题，那你要替代，把前头的有些税要取消了，那么可能最后实行的是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或者从一个很高点开始，比如说从独立式住宅开始，我们所说的别墅，那就是最富的人只收你这一部分，剩下人都免了。有的人说呢，是人均70或60平均的免交部分的话，那剩下的人就很少很少。我们大概算一算，符合人均60标准的免征的话，在香港只有剩2.8了，2.5到2.8。 嗯嗯嗯嗯。 那么在中国说，大概不超过5%，大部分都被免掉了。为什么人均到不了这么大面积？只有个别的人，像窦文涛一个人住个大房子，你就超标了。 这把我卖出去，没有，我就一洗手间，我就一间。去广告， 大部分家庭们，因为我们 开心行，广告之后见。我看这个小波研究这个历史啊，说这个中国这个民族几千年历史上哈、啊，一直就是官家呀。他动不动就把这个挣钱的好经营的东西给收了。 我是反对者，我真的刚才接到他，我是反对者。为什么呢？第一个，你刚才讲的有些道理，说啊法理上啊法理啊分开来讲，但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天天活在这国家，你们觉得老百姓的税已经很重了。 嗯， 这个我也同意。 你比如说吧，在明朝的时候我算过，嘉庆以后到宣统，中国老百姓每年交的税多少呢？3000万两白银到4000万两白银。那时候呢，3亿人口，我们现在多少呢？我们13亿人口，14亿人口，那我们就每年交给国家8000多块钱人民币。 是， 就我们跟前朝代比，已经交了很多的东西，你现在还得征税。当年这个孙中山 用弓箭，它便宜，现在用导弹， 那现在你听现在人大炮。而且前朝的时候，你看军费占到70%到80%，我们的军费还只有4%到6%，你干嘛收那么多的税收呢？这第一个，就你再增给老百姓再多一个负担，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你孙中山当年写建国大纲的时候就说中国如果征房产税，工商可以全免税。就当时100年前，国民党人已经算出来了，只要中国人征房产税，土地国有化，你工商企业可以不征税啊。 对。 是吧？所以我说现在要征房产税，我认为现在这法上面还是有问题。我认为你刚才讲的这个我认为84、86年的税制改革，它谈的是物业税部分，它不是谈房产税部分。房产税是这两年才新出现的一个名词。第二个呢，我觉得应该把这个你征的这个房产税征的部分啊，你给它明确化。中国现在很大的问题在哪里？你收税呢？你有名，你支出呢？你不知道干嘛去了？ 没错， 你 索性把收上来的钱，你告诉我，你比如说杭州市吧，今年上半年土地出让金2000个亿，是吧？你一年收多少？你收房产税收20个亿，那你告诉我20亿你全部拿去这个建医院去了，建学校去了，帮助这个孤寡老人去了。 对， 我们也同意。 我好像还就是在你的微博还是在哪儿，我还看到啊，说人家美国是征这个房屋税，但是大概是有46%都用在这个公益方面，比如说这个兴办教育啊，兴办公共设施啊，建这个保障的房子。 收了去以后， 我们 去吃啊、喝啊、旅游了。 现在有些人就提出那个挺极端的看法，就说啊，地方政府没钱了，就什么分税制都给中央收了。但是问题在于，他过去有多少钱，我们也不知道他怎么花的。你现在再一征。这家征上来多少钱？ 这个你说的 这个 现在是收房产税应该有两个既定前提， 第一个前提是所有的情况都非常清楚。什么叫情况？就是房屋的情况 啊， 对吧？一个人有多少房子？你比如说，都他有三套房子， 别跟我说事儿啊， 等等等等，这个要非常清楚。每个人面积多大，而且每一个它的价值多少，大大小小啊，好和坏啊，这个要非常清楚。然后你的抚养系数和抚养人口的居住情况应该非常清楚，这是个前提。如果这个不清楚的话，你没有权利去收它， 对， 因为两个，你比如说你们俩住邻居，我们过去卖的都是毛坯房。你装修花了花的这个钱啊，可能比这个房子钱还贵。它可能一个非常简单的装修，这两个如果按地区，就是你刚才说那个按平均小区来收房子的话，这两个税收是不等的。所以我们没有入户调查，这个情况不清楚的时候，你是不能收。 但是你如果入户调查的话，中国的征税成本不得了。 不允许你入户调查，因为法律上规定。 不是你说这个， 所以这是很麻烦。 我跟你说， 外国人是允许的，咱们中国人不允许。 你知道最近 第二个我跟你说的就是你说这个 啊，你说。 第二个问题就是物业税收取的前提是已知定收，这是一个法律前提。 嗯， 这个法律前提就是说你说的我已知，这个知是干嘛的，对吧？花多少钱干什么用，我要已知定收。就是我这个地区，比如说我刚才说纽约是四，为什么大家同意？是因为我报告他有个叫财务官，就像我们的这个财政部长似的，这是市里的，我要报告民众说今年要花多少钱，每些花钱都花在哪儿，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大家去投票说我们同意。比如说这个加拿大搞冬运会，他就说我这钱没有，你一定要从物业税里收，大家投票表决，你要愿意交这个物业税，我就提高物业税，我就给你办这个冬运会。 伦敦办奥运会不也那么寒碜，也就是因为这个吧。 温哥华不游行嘛，两个月前就为这个事嘛，增多多多增，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叫已知定收， 你 如果没有已知定收，就是你说那个财务不透明不公开， 所以、 凭什么收啊？ 对啊，对啊， 你看 这是 我 确实是税收 任总，我能插一句，任总把我都说结巴了。我就听你们，虽然我是外行啊，但是我听你们，我概括出两个问题，我就发现中国其他地方啊也都有这种问题。一个啊是逻辑，就是好多东西啊我们这个不能自圆其说，就这头和这头，比如说你要争了这个，按说你不该争那个， 对， 但是实际上你又争这个，两头矛盾。再有一个是什么呢？我就发现常常是执行不下去，就是说这个事儿很好，但你到底怎么办？你比如说我已经听说了啊，最近你刚才讲的人口普查，你知道最近搞人口普查的发布一个说，这一次的人口普查碰到的不开门率是历届人口普查最高的，就敲门呢都不开门。他们就怀疑这个里头原因呢，就有可能就是这次入户普查呀增加了这个房产，你的这个收入财产收入啊，你们家有多少套房子，人家可能是怕，所以 收税， 所以就不开门。甚至上次他们上海来一人就说，上海他们算有多少个评估师，说你如果真能把这事查清楚了，说得100年， 五十多年就够了， 五十多天， 五十多年， 五十多，我那咱不怕了，那咱不怕了。 对， 但我知道这个入敲门跟房产应该没关系，因为你现在比你窦文涛，你在中国大陆区，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买的房子，其实银行现在全部联网了， 都能 查到。 国内还不行，国内现在什么呢？国内是机关大院的、房改房的、国务院税务管理局的 部分不能， 很多都是没有， 商品房子全部都查得到 了。对，那部分很多是没有，连房产证都没有。 而且现 在，所以现在是不可能对这个形式征收的。为什么我说可能有可能从独立式住房开始试点？那全是商品房的部分，或者是 那你说这个， 对， 你说这个，这把房子都给那个七大姑八大姨的，这 我们全 都挣出去了的。 是全国现在啊， 旧风呀，你七大姑八大姨哪天给你翻脸了？ 他不敢翻脸， 现在道德崩解了嘛，很多伦常惨剧会出现的。说我把房子给了大舅，说他怎么就据为己有了？ 是啊， 咱们记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们。 有任总在，真是锵锵只有一个话筒感觉。但是就我就说第一个问题到现在还没说呢。你为本来就说房产税不是说要打压房价的吗？但是为什么你的观点是要收房产税肯定还会推高房价呢？ 对了，你就说英国叫差饷税，那么警察的工资怎么能提高呢？他一定把这个地区的治安搞得越来越好，然后让这房子越来越贵，他才能增加收入。 对， 否则的话，如果这个地区搞不好，房子越来越不值钱的话，他差饷税不是越来越低了吗？每个地方政府都这样，因为地方政府以他为主要财政收入的时候，他一定想让他主要税源 不断提高的有增长率，否则没有增长率啊。所以他就尽可能把地区的服务搞得更好，教育搞得更好，和其他配套搞得更好，让房子升值。升值了以后他才能多收。所以他一定是促进房子涨价的过程，而不是降价过程。但是在短期内，因为我们有一个变动，就原没税到有税，可能在短期内起到对房价的一个打击作用或者限制性作用。但是如果它变成地方政府的固定税种，一定是大家提高，和现在我们土地财政是一定道理。地方政府以土地财政为主的时候，他就希望土地价格拍得越高越好，我才不管你老百姓买得起买不起呢，我先有钱花了，所以他的地价越来越高。到下一次他如果把前头地价和前头有些税收给你替代了，置换了，变成了以房产税为主的时候，他一定是房产价格越高越好。 但是真是我现在有点担心是什么呢，这个地方的这个政府啊，所有反正能收钱的都收，那你这个东西不就有点横征暴敛吗？ 对啊，所以我刚才说了，五张人民币照见你挑哪张，你只能是全要，是吧？只能 全 要， 全要， 你不会说只挑一张嘛？ 对对对。 其实中国现在问题就是，你对未来如果城市化要搞，我认为房价的持续上涨或者温和性上涨，它是一个趋势。那现在其实讨论的问题呢，就是你要防止房价上涨，还是防止在上涨过程中那个蛋糕啊，大家都能够分享？你现在看来，从房产上涨过程中，三波人得了利益了：第一个政府得了利益了，第二开发商得了利益，任总得了利益了，第三个呢，你有房户，咱们都有房户，咱们得了利益了。你现在房产税征收是对第三波人进行征收， 对， 让我们来承担所有房产增长的成本。那你政府干嘛去了？开发商干嘛去了？所以我觉得，你看，2005年的时候，中国房这个土地出让金的收入是5000亿，到了去年已经15000亿了，今年大概会超过20000亿吧。那么你政府拿了那么多的钱，你支出你告诉我们没有呢？你没有告诉我们，你现在收的钱，收了一大堆20000亿的钱，你现在还给老百姓再来收钱，你还有开发商部分，开发商部分还是有保留的。